所以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防范。那么到了星期天呢，北京呢天气就变得晴朗了，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气温呢会继续上升，预计最高气温为30度。这个到了星期天天气就比较热了，所以呢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啊，遮阳防晒。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介绍。因为这两天呢可能出门的朋友比较多，所以在出行之前也欢迎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谢谢全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刚才在连线天气的时候，可能跟这个专家也提到说，这两天出门的朋友比较多，但是呢，天气情况呢，在这个周末会有一些阴雨、 小降雨，对于北京来说其实是好事儿啊。 就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在这个时候他们说暂时的凉一下啊。 对对。 24度今天的一个最高气温，明天后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其实还是一个逐渐升温的过程。 是。 希望大家注意出行当中的安全问题。其实说到安全，说到咱们的出行的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这离不开大家对这个氛围的维护。 嗯。 其实，在咱们每一次到了周末的时候，说到咱们北京的旅游的环境啊，我们首先得感谢为这个环境做出努力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 因为他们都是在牺牲自己的公众的假期。 嗯， 在咱们享受假期的时候，通常都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是。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环球旅行家这一期的周末任你游的节目当中，其实这个单元呢，我们觉得今天特别有意思哈。 嗯。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都是此前可能他们都在幕后，而在今天呢，他们都要走到台前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北京的旅游环境。 嗯， 啊， 对这些平时在我们享受假期过程当中为大家服务的这些工作人员们，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亮相。 嗯，那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旅游执法大队的队长祝队。祝队您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嗯，坐在祝队身边的还有两位，祝队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两位究竟是谁？ 坐在我左手的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环市要旅总队旅游支队打击队的郭队长。 嗯， 坐在我右手的是我们北京市旅游执法大队的张队。 嗯，那么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朱队介绍的时候，您左边是戴队是吧？ 戴晨光，戴队长。 好，戴队，戴队好。那么张队今天也在。我们今天听到的三位的身份，哎，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新鲜？因为在我们的环球旅行家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一般来说旅游达人多一些， 是 我们做旅游工作的朋友们呢也很多， 旅游业从业者 来到的，好像今天这个身份很特殊。 对，听到了一些执法大队这样的名词的时候，觉得好像要会更严肃一些。 哎，我会觉得很放心啊，因 为 好像我们出游的时候，如果能够身边有这样的维护咱们旅游环境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努力的话，我觉得咱们一定是出行特别的安心和放心。 对，有他们的存在，我们的出行就是会变得开心、安心和顺心。 那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到北京玩的能够顺利、能够安心，所以呢，这些工作人员们他们每一天都在做出自己工作上、自己岗位上的 付出和努力、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欢迎三位能够我跟他说走到台前来跟大家见面，介绍一下咱们北京的旅游环境以及怎么样维护咱们的好的一个旅游的秩序。 嗯， 朱队，那我就先从您开始了。我们知道这个咱们的这个整个的旅游环境的这个平台其实是离不开你们的努力的，但是我们也一直关心着很多很多关于咱们北京旅游的一些问题，包括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嗯， 比如说我和袁一经常会在我们的资讯部分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咱们北京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旅游环境的治理。 是， 这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有一个词叫做一日游， 北京一日游。 对，这个一日游问题呢，可能我想我在这里说啊，大家都有感受，尤其是有亲戚朋友来北京的这些家庭。 嗯， 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里面啊，一直都觉得一日游似乎是咱们北京旅游市场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就很难挑选。 对， 嗯， 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遭遇一些这样的不愉快。 是， 那我想让朱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啊到目前为止咱们北京一日游这个治理的相关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第一手资料让我们了解一下。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呢， 嗯， 北京的一日游一直是影响着首都的形象，也关系着广大游客的权益的一件大事。 嗯， 特别是近几年来呢，市委市政府啊，主要领导对这个问题是高度重视的，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将旅游市场秩序纳入到了市政府的专项督办事项。为此呢，我们市旅游委啊也会同相关部门，特别是旅游警察、工商、交通和城管，包括各区政府，以本市的一日游的乱象为重点，也是坚持问题导向。 嗯， 不断创新举措，持续开展不间断的整治。通过一组数据啊，也可以反映出啊，我市旅游市场秩序，特别是一日游，也存在着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嗯，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变化是吧。嗯， 从我们统计的一日游投诉举报的情况来看，2016年较2015年一日游投诉是下降78.7%。 嗯， 2017年呢较2016年呢又下降了41.5%。 嗯， 今年1至4月我们在固化往年有效做法的基础上呢，始终保持联合执法的高频化和高强度，也是加大了对非法一日游的进一步的清理整顿的力度。截止到4月底，共受理一日游有效投诉141件。 嗯， 比去年同期呢349件呢下降了59.6%。 从数据上听确实是很有成效的，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连续这3年以来这样的数字在不断的更新，我觉得这也是咱们的一个成效的体现。那刚才我听到朱队说咱们这叫做高频化和常态化。常态化我们可能能理解哈、 对， 这个高频率高频化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好的，主持人，这个北京呢是咱们国家的首都，特别是类似于一带一路峰会啊、 APEC 等重要会议都安排在北京举办，包括每年的全国两会，以及啊从元旦一直到11的7个小长假和黄金周，以及啊各个重点的敏感时段，我们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啊都会会同旅游警察、工商、交通和城管等部门持续不间断的开展这个监督执法检查。 嗯， 特别是针对啊外地游客投诉举报比较集中的八达岭、13陵这个线路存在的非法一日游的问题呢，我们执法人员啊分别随团暗访，主要是为了摸清这个一日游啊它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反映出来的问题。 嗯， 为了更便于实施精确的打击呢，提供可靠的依据。 嗯， 你比方说今年的5一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市旅游委的盛宇主任就陪同分管的王宁副市长分别到前门的月亮湾，还有呢就是德胜门的公交场站，以及呢颐和园的北宫门， 这都是重点的区域， 这都是一日游易发问题的一些重点。 对对对对， 重点区域和重点景区。 嗯， 分别进行了暗访，暗访结束以后呢，又第一时间啊组织相关部门和各区召开了解决问题的部署会。 嗯， 同时啊，也加大为下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呀，也做了明确的要求。 嗯， 节日期间呢，就今年五一小长假节日期间，我委四名领导分别带市假日办的成员单位，这个成员单位呢，也包括五家主要部门，就刚才提到的是公安啊、工商、交通、城管， 咱们的联合执法， 还有我们旅游本级，再加上公园管理中心 啊、 这个深入热点地区、重点点位呢，进行执法检查。 嗯， 现场也查获一批这个黑导和黑车，也是起到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行为。 嗯嗯， 五一期间呢，本市涉及非法遗留的投诉呢，共两件，同比去年下降是60%。 嗯。是一个卓有成效的这么一个刚才提到的高频次常态化的这样的检查和执法。所以呢，其实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朱队的介绍的时候，我们也很好奇啊，是什么样的方法让这样的成效显现出来，是什么样哪些举措能够让我们的执法能够顺利，能够让这些数字有了变化，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主要有四方面的做法。第一呢，就是创新机制，构建适应首都特色体系的这个体系支撑。这里面呢，我们主要做了这么几项工作吧。第一个就是稳步推进这个综合监管。有的听众朋友可能知道，2016年呢，国务院办公厅啊是下发了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 嗯， 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会同市政府的办公厅起草了北京市的市政府啊关于加强北京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同时呢，报市政府审批以后，成立了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亲自挂帅，市的旅游、公安等17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旅游市场这么一个综合监管的这个领导小组。 哦，一共有17个部门， 对， 都在这个小组当中。 对，因为旅游啊，它这个涉及到吃住行游游购娱，包括现在通过网络等等啊，这个招来啊、报名啊、成型，需要这个各个部门啊齐扎共管，共同参与。 它涉及的行业特别多， 对，涉及的行业也特别多，而且呢，还包括这个16个区，也分别参照这个市里面的做法，成立了本区的综合整治的领导机构。 嗯， 在这一方面呢，也就形成了全市这个网格化管理的综合的格局。 嗯， 第二呢，是北京市政府适时成立了这个建立了首都旅游警察队伍。 嗯， 这个呢是2017年1月18日正式成立，是在市公安局的名下是成立了市公安局环少里安保总队。旅游警察专职队伍的正式出现呢，也为近两年啊我们这个打击非法一日游等四黑乱象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等一会儿呢，这个旅游警察支队打击 带队 打击队的带队呢， 对对对， 会具体的进行介绍。 对，嗯， 第三呢，就是关键是实施了一些专项督查。实际上前面已经提到了，2016、2017两年呢，市政府是把这个连续列入到了专项督查的这个范畴。 嗯， 有了这个机制呢，从市到区，我们呢这个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这个实施这个督导检查，每确保每月要召开督查会商会。 嗯， 针对督查出来的问题要定期下发督查与反馈，对这个领导批办的、媒体聚焦的、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这些旅游乱象啊，我们及时的下发督办通知单。及时的、现实的那个办结。 嗯， 这些举措呢，也是推进了旅游案件的办理和这个乱象的这个一些治理。 嗯， 第四呢，就是我们还是实施区域的一些协调联动，因为北京的一流它有一些衍生产品， 嗯， 涉及到河北的， 哦， 涉及到天津，包括秦皇岛等一些周边的一些游。为此呢，我们会同天津和河北的质监执法工作人员，那个监管部门啊，也制定了联合执法的六项机制。 嗯嗯， 为这个跨区域解决旅游纠纷和案件提供了一些制度的保障。 嗯，这个也是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这个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质监执法这个具体的举措。 嗯 嗯， 这是刚才朱队说到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这个我们刚才听到您介绍的时候，这个举措是相当细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很丰富的东西。那接下来呢，我想是这样，您刚才既然提到了这个旅游警察问题，我们能不能先让我们身边的这位旅游警察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听到旅游警察这个名词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了， 对， 我是 没有见过， 真是第一次在我的身边，在我的面前见到旅游警察。 是 我们刚才介绍过，这是来自咱们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旅游支队打击队的队长戴队。戴队，旅游警察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他在这个咱们的一日游的市场治理当中他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能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您作为旅游警察是怎么看待的吗？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在介绍我们单位之前呢，先跟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单位的这个名字啊，也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单位的名字全称呢叫北京市公安局环境食品药品和旅游安全保卫总队，我们是总队下属的旅游警察支队。我们呢是北京市公安局局属各单位中名字最长的一个。 哎，真是， 确实是。 所以刚才我们一直是用简称。 是的，是的， 名字太长了。刚才听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丰富的内容，还是来听一听戴队，对您的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 我首先呢先介绍一下我们总队成立的这个背景。 好 啊，朱队刚才谈到了，2017年1月18日啊，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环食药旅安保总队啊，这是简称啊。各个分局呢也组建了相应的这个执法力量。这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着眼北京新定位、首都发展的新要义和首都安全新底线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首都北京啊，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其特有的魅力啊，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游玩啊。旅游秩序问题呢，也直接影响啊北京的形象。旅游警察作为这次组建的新的执法专业力量，在维护首都旅游秩序中啊，将要发挥重要的那个作用。我们也深深的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再有呢，第二点，我想介绍一下我们旅游警察的职责和任务。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戴队他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 第一，我们呢，就是对北京旅游领域内的违法犯罪，依法进行打击和处理。第二，我们是联合市级的行政部门，比如旅游委、交通委、工商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活动，共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同时为行政部门的执法提供执法保障。这就是我们两个主要的职责和任务。 戴队，在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特别想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您具体会做哪些方面的工作，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吗？ 北京旅游市场啊，北京旅游市场啊存在的一些乱象啊，也存在的一些违法和犯罪的这个现象。 是 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啊，就是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工作目标。 所以我们听到您的头衔当中有一个打击队，是吧？ 是的。 您刚才提到了违法犯罪的这些乱象，您作为打击队的队长，是有这个义务来做这样的打击工作。 刚才朱队谈到了一日游乱象啊，那这个一日游乱象呢，我就简要先介绍一下，一会儿呢，朱队呢可能要重点的说一说。 好的 啊，比如在咱们北京市的德胜门、前门、故宫、北京站交通枢纽这些周边呢，有一些吃活揽客人员对游客呀、进行一些虚假的话术的洗脑，诱使游客呀，花高价乘坐呢没有资质的个体黑车啊，进行所谓的皇城游。或者呢，是把他们呢，带到了非法一日游的大巴车啊，前往八达岭、十三陵顶这个地区啊进行游览，其实呢，在这个游览过程当中啊，都是被带进了一些大把的时间都带进了旅游购物商店， 对， 这些呢，影响了游客的这个旅游质量，使游客的合法权益呢受到了侵害，还有一个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有一部分的吃活揽客人员和黑车，以及部分出租车。进行勾结，向游客推销所谓的皇城游景点啊，虚构这些景点的历史渊源啊，比如说啊，谎称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开光庆典啊，搞什么慈善活动啊，他们把一些话呢编成了一些顺口溜话术， 你比如说其实都是谎言， 对对对，其实真真假假让游客难以分辨。您比如打个比方，他就说到北京来，您怎么能不看长城的雄气、故宫的霸气、颐和园的秀气啊，全聚德的香气，恭王府的福气， 听上去竟然有点道理。 是的， 他将他打算把您带到某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就在后面再加上一个啊某某某某地的财气啊，这样的话让游客真真假假很难分别。 对 啊，你说这个地方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嘿，这你都不知道啊？ 对， 老北京都知道。 对于咱们北京的市民来讲呢，其实都很容易分辨，但是外地游客他们不熟悉咱们的环境，所以就容易上当了。 是的，是的，像朱队刚才谈到那一日游，我们也曾经参加过暗访，部分这个导游啊，他就虚构一些话术，他为了节约自己的这个成本开支，不带游客真正进入这个十三陵景区内，他会跟游客怎么说呢？除了我刚才谈到那个几期之外，他再加一个十三陵的晦气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是景，我们呢只观陵不进陵， 明白了，他就推脱了自己的这方面的责任， 对，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叫一日游去十三陵的时候是路过，他只是 看一眼就行了， 对， 车观 根本就没有下车。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真的很有必要，就是给大家提一个醒，把市面上存在的一些很常见的套路，但是你平时听着就像我刚刚那个， 真的， 哎， 像是真的， 怎么那么有道理呢？就当时反应不过来，但今天我们就现场给大家解答了是怎么回事。 哎，我们利用这机会呢，也征求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啊，因为今天刚好三位呢，我们的执法部门的这工作人员都在这里，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了在你的身边或者是您的这个听说的一些这样的案例， 对， 您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纠纷，您也可以在今天的平台上来跟我们现场的聊一聊。 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然后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就可以了。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生命。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次相信的勇气，不语不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最亮的星不仅指引我前行。 您孩子辅导班上的怎么样？哎，孩子不喜欢也没什么进步。 是时候为孩子改变一种学习方式，青青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青青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漫步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十二门徒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aoyou.com。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 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节目稍显特殊，我们在这个周末任你游的环节当中呢，请来三位咱们北京市旅游执法部门的相关人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他们的工作情况，也让咱们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北京的旅游秩序是如何维护的。 嗯， 今天的三位嘉宾，我们再分别介绍一下，来自北京市旅游执法大队的队长祝队，欢迎祝队。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坐在他身边的两位分别是北京市旅游执法大队的主任科员张队。张队您好。 啊，主持人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旅游支队打击队队长戴队。戴队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戴队刚才在给我们介绍旅游警察的相关情况，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对，因为是一个新生事物。 是。刚才戴队您在说到旅游警察，咱们北京的旅游警察这个成立是什么时间来着？ 2017年1月18日。 也就是从去年的1月份才刚刚成立。 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刚刚满周岁。 是。那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咱们可能做了很多的工作，能不能给我们简要的再介绍一下？ 刚才呢简要介绍了两种乱象啊，听众朋友们可能也听到了。那么呢这个说到了司机和伺候人员配合进入高价购物场所购买劣质的玉器字画，这些行为呢触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啊。像这些伺候揽客人员在公共场所进行招揽，他们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两种行为都是我们重点打击的这个关注的 违法犯罪的行为。 违法犯罪行为。 嗯， 我们呢成立组建了一年以来啊，我们成功侦破了一系列的这个涉旅案件，在这一年当中啊，我们刑事拘留了58名犯罪嫌疑人。在此呢，我想对游客们进行几点提示，就是第一呢，不要相信啊黑车司机以及部分出租车司机所推荐的这些皇家庆典啊、慈善活动，这些购物场所啊，那个第二呢，就是如果是遇到了强迫购物，或者疑似被骗后，那么呢及时拨打110报警 啊，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这一点很重要，大家要记住了。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第三呢，住的一会儿呢再详说，我简要说一下，就是呢，不要轻信啊一些非法网站上的招揽内容啊，可以关注咱们北京市旅游委的官方网站，像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旅行社啊，那个比如说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啊，等等一些旅行社，都是咱们政府的一些企业啊，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进行出行。我的提示呢就这么多。 好的，谢谢戴队。那我们回到驻队这边哈，驻队刚才在跟我们介绍这个相关的执法的工作情况的时候，其实说到了很多具体的举措。驻队，我们刚才是打断了您，刚才的这些举措方面还有哪些补充的，还有哪些想对我们的游客广大市民讲的，我们还是继续听听驻队跟大家来聊一聊。 好的，主持人。 刚 才带队啊介绍了一些情况，我在这儿呢向听众朋友们再简要的介绍一下，就是近几年啊我们这个除了从制度上完善构建这个支撑体系以外呢，另外呢我们啊从这个精准发力，这个以靶向目标为这个治理的根源，坚持问题导向，也做了一些工作。一个呢就是持续开展清网行动，因为清网行动呢是我们北京市旅游委和市网信办从2015年主要是针对啊网上虚假旅游信息泛滥的这么一种现实情况，这个当时是开展的， 就针对网络方面的。 对， 针对 网络虚假旅游信息，特别是一日游信息的。这几年呢我们同时加强和百度、搜狗和360等企业的协作呢，也是不断完善旅行社的黑白名单，也建立了虚假旅游网的一些网站的快速核查，以及商业推广和这个前置审批，以及啊在我们市旅游委官方网站置顶的这么几项机制。从2016年到2017年呢，共审核呀正规旅游网站618个，下线这个商业推广、信誉认证的非法旅游网站1062个，屏蔽这个快照是823个，标记公示非法旅游网站这个宣传招来电话是769个，我们也移转到相关部门依法进行了停机。第二个呢，就是主要针对一日游。它主要环节，因为一日游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购物达到这个它这个索取非法利益的这么一个目的。为此呢我们针对非法一日游链条中啊最突出这个购物这个环节呢，特别是存在着价格欺诈、以次充好、包括利益回扣、诱导购物这几个问题呢，近两年来啊我们对昌平、延庆、海淀、朝阳这四个重点区存在的旅游购物店呢，这个进行了专项的整治。先后啊对25家长期接待一日游的购物商店呢深挖细查，其中呢12家被责令停业整顿。同时呢也是会同工商部门啊对旅游购物店也是这个设置了禁限的目录，严格把控了准入和退出的机制。 哦，有一套准入退出机制。 对，另外呢，对这个一些这个旅游购物演艺场所呢，也从这个减存量、杜绝增量上也下了一些功夫。第三块呢，实际上刚才这个带队也提到了啊，我们主要是加大治理公交假站牌子。这个有些 哦，对，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对对对， 因为这个非法一日游啊，它在招来环节，特别利用了北京公交系统比较发达的这么一个特点，在这个公交场站呢，设置了各种假站牌子， 对对，这个 而且呢，清理难度比较大，它都是上锁的， 对， 针对这个乱象呢，我们从去年啊开始，这个会同旅游警察通过这个一个多月的暗查和摸排啊，由旅游部门由那个公安部门牵头啊，横跨3地对这些犯罪嫌疑人啊、犯罪团伙实施抓捕，一举打掉了3个这个涉案的团伙，抓获嫌疑人10名。目前呢公交假站牌这个问题是没有反复的。 哦，这个是清除掉了。 对，这个是清除掉了，是立竿见影的，而且是效果特别的明显。第四呢，在这个重点时段和重点 这个特别像旅游旺季期间呢，我们也在一流的重点地区啊设立了北京投诉和这个综合执法检查站。这个特别是去年十九大前夕呢，我们指导了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昌平、延庆七个区，在前门、德胜门、颐和园，包括八达岭、十三陵等重点的旅游景区和热点的旅游这个线路上，我们设置了一些这个北京市的综合执法和投诉检查站。确保执法力量呢有效的下沉，同时呢第一时间解决游客的这个诉求和解决这个纠纷。第三块呢，我们也是从这个疏堵并举这个方向也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完善供给这方面，按照疏堵并举的治理的思路呢，也是不断完善本市的旅游公共服务，特别是加强了旅游专线那个公共交通的建设。去年1月1号和4月1号相继开通了前往从前门前往那个八达岭的公交一线和公交二线。下半年呢又开通了这个旅游三线，它主要是从前门到颐和园的。为外地游客更多的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前往上述这个旅游景区，也提供了比较便利的交通保障。 朱队，在这里我问一句，就是在以前咱们公交一线、二线还有您刚才提到这个三线，在原来的那些年当中，咱们是没有这些线路的是吗？ 没有这种旅游公交线路。 旅游公交线路， 对，它要到上述景点的话，公交是不能直达，或者需要换乘才能直达。 以前是有别的线路，但是它不是公交化的线路。 对，它不是公交化的。这样的话，外地游客能够享受和公交价格差不多的这种实惠吧？ 对，这真的是太好了，很好的一举措。 再有呢，我们就也是稳步推出旅游加互联网。你比方说，去年三月十七号，北京市旅游委呢就指导了途牛旅游网，推出了北京一流的一些旗舰服务平台。在这个服务平台上呢，这个是汇聚了北京二十多家经营一流的旅行社的产品。这个产品呢一共是150多条，涵盖了北京的主要这个景区景点，包括近几年比较热门的一些景点，满足了这个不同游客包括本市居民这个在京参加一流的一些这个不同的需求。第三呢，我们就是强化宣传的载体。近几年呢，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是每年投入将近千万余元吧，利用手机提示短信，重要交通枢纽的户外这个媒体，公交、地铁，还有呢进京的列车播音等一些这个宣传项目，向这个外地游客这个宣传北京一流的正面的一些情况， 对， 和这个负面的警示。 这个我想可能不仅是外地游客，我们北京的市民们也能够很深切的感受到这一点。 对， 因为我们得到的短信的提示，包括我们在回程的路上，我们可能在火车上啊，在一个公交车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宣传的力度是在不断的加强。 没错。另外呢，我们还是借力用力创新这个全域旅游的新模式。全域旅游这个概念是国家旅游局啊这个从2016年开始提出的。在这方面呢，我们一是向法律借力，特别是去年5月26号由市人大第38次会议通过的北京旅游条例，这是修订版，将这个一流经营网络宣传包括使用电子行程单等事项都纳入到了监管的范畴。这样的话，我们在执法部门啊，在具体这个监管一流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了更有力的抓手。同时啊，去年8月1号正式实施以后，我们8月2号就开出了第一起罚单。这是和往年是有明显的提升的。 对，这处理的速度啊，它也 加快了 。对， 第二呢，就是向媒体监督借力。每逢开展一些这个旅游执法，特别是一流的专项行动呢，我们也是邀请这个媒体啊全程跟踪报道。包括我们和交通执法总队在一日游执法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现场的直播。通过一些新媒体、自媒体。再有呢，我们就是利用节假日也组织媒体共同参与我们的一些暗访，主动曝光旅游市场，特别是一日游存在的一些问题。 将这个乱象和整治的工作同步的公诸于众，起到提醒广大游客注意防范，同时呢又给这个非法经营者呢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对， 因为这个自去年年底，要持续开展全国范围内要持续开展3年的扫黑除恶，其中呢首次把这个旅游市场乱象也纳入到专项治理当中，这个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对，朱队，那么我想今天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样啊，咱们在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您和张队有什么样跟咱们广大市民包括外地游客要来建议和提示的，那么我们利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二位跟大家出出主意好吗？ 好，请张队给大家提示一下。 好的， 好的，主持人，其实来京旅游呢，这个如何玩得开心放心和安心，我想的是咱们每名游客呢这个所希望的。那么在此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呢简要的做一点提示。因为咱们大家旅游呢通常有抱团和自由行两种方式，首先来讲呢，第一种就是来北京抱团游。如果抱团呢，首先要选择正规旅行社。那么呢，如何选择正规旅行社呢？这里面呢有三个环节。一是抱团前呢可以登录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查询呢正规旅行社名单。如果呢咱们大家在旅行社没事报名，一定要现场查验其营业执照和旅游经营许可证。第二个环节呢是在缴款的时候务必要索要正规的发票，并签订好有效的合同，在合同内呢一定要注明具体的行程，另外呢要加盖旅行社的公章，这样呢合同呢才是有效的。第三个呢，在行程期间呢要注意保留证据，如呢旅行社给你开具的行程单，包括呢带团的导游证号、旅游大巴车的车牌号和呢一些相关的图片和视频，以便在遇有纠纷和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呢及时的维权。另外遭遇非法一轮呢，咱们大家呢这个游客呢可以拨打市政府非紧急救助热线010-12345，或者我委的投诉举报受理电话叫010-6515-9181。 我们谢谢张队给大家的这些提示。那么更多的提示我们可以在北京市的官方网站上，北京市旅游网或者是咱们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官网上都可以看到，对吧？ 是的， 谢谢三位，今天时间不多了，但是非常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能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市旅游环境的维护和整治。 稍后为您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对，是